22:05: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5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三的晚上好，还是我选了一首开场曲，来自 Pop，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宝贝儿们，还是复数的哈 ，Babies， 宝贝儿们， 呼喊你呢，个把听众呢是吧？ 不是，其实咱们的宝贝。 挺多的， 对，其实宝贝听众们是听众，其实现在对于你来说，对于我来说都是宝贝。 是啊， 对，因为宝贝们赶紧来吧。 确实，晚上跟我们互动的人越来越少了哈。嗯、今天晚上呢，到了1626红，还是熟悉的一切，稍微呢抓拍了一张叶谦的照片哈。怎么说呢？毕竟也是一个奔五的人了哈。 嗯。 有些东西呢，在照片里哈， 还是显不出来， 还是显不出来的。 啊、对、啊。 我说他的这张照片很像花轮哈， 就是、那个、花轮同学长了胡子的花轮同学， 头发那个整个扭过去的感觉。 对， 好奇的朋友呢，可以在睡前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搂一眼。有时间没有当过红人，今天晚上想求红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挑战一下1626红。对，一切的一切都很熟悉哈。这两天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当然在全国各地很多城市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同感，就是愿意抬起头来看看美丽的天空哈。 而且今天啊，抬起头还拍照， 对， 一堆抬起头的朋友们在那狂拍鱼鳞云， 对， 然后说哇，这简直就是，这肯定是一条大龙在上面啊， 凤凰， 对， 啊，一个大翅膀哈，确实是这样的天气呢，会带给人很多舒适的哈， 遐想 东西。哎，希望在夜里呢，这种好感觉我们也可以在一起互动，在一起诉说。此时此刻呢，看到了咖啡也是咖啊，他说996号宝贝儿在此 啊，996红吧，你应该是， 对，当自己是宝贝了吗？ 嗯， 是啊，你不爱自己，别人又怎么会宝贝你爱你呢？我爱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剩一年半。 这一次没有隐姓埋名乐队在前面暖场，陈绮贞就放声歌唱， 直接就蹦出来了。 对，就是、 等不及了， 就是因为他这首歌里面的第一句就是在九月啊，所以在一年当中啊，九月天里是很容易有一些浪漫的事情发生。 九月这季节多舒服呀、啊！所以每个人他都会腾出自己的这个不适的感觉啊，因为他有这种遐想空间了嘛，有这种舒适的程度了，他可以就开始心猿意马了。很多朋友都可以这样。 不是这个心猿意马这词儿在这儿不是什么好词儿啊。 可以， 应该说是他就可以让自己情绪上哈、啊、有放飞自我的可能了。之前那些丧不拉几的事儿哈、啊，在九月呢，暂时先搁浅，放一放。但是有一位听友欠梦成真哈、啊，很闹心啊。嗯， 他不是欠谁的欠、啊，他是那个。靓丽的那种倩影，靓丽倩影的倩啊、哎！ 每当看到有听友发来这样的留言，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呀。 嗯， 一直要给你们办的这个大龄男女见面会啊，也没有办成。 但说倩梦成真，这个是有点着急了吧？他说30没结婚，整天被爸妈唠叨，好累。希望明天会更好。30，是不是爸妈现在？还是老观念呢，有点早吧、 啊、下面很多听友都安慰他了，哟，30多了就跟谁结婚了似的。 对呀、 啊，哎呦，会好的，倩姐，一切都会好好的、 嗯、 让自己开心的生活啊。 你就别叫倩姐了、啊、你就还往老了 就类似这种感觉哈。我觉得可能父母提醒你的是他们觉得怕你忘了哈，但是呢就看你目前的状态了。很多时候如果你真的在事业上，在你的人生的很多其他方面的重心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啊，还有时间，忙得不亦乐乎，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我想你爸妈就没功夫再跟你说这个事情了。 其实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对， 那个爸妈也是怕你以后，因为爸妈怕自己跟不了你一辈子，肯定跟不了你一辈子，所以 对， 他怕你以后没着没落的，是吧？没着落怎么办呢？你必须成一个家。爸妈他自己其实是给老人一种欣慰，给他们一种安心。 他是怕就是你现在也许工作这方面也没有太投入多少，如果感情这方面再不投入的话，30岁了，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已经开始偏大了。 对， 但是你给他举点例子嘛，对不对？ 这王974男左女右，这女主播身上指、啊、 人多了去了。我呢就属于已经在这件事情上不做什么太多的期许了哈。就人生肯定在一定阶段中你会有自己的一个方向目标，比如说你会定旅行计划，对吧？ 对， 会定一个人生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是的， 在我这儿呢这项我就已经画了叉了。 你可以把这些想法哈、啊、先自己罗列一遍，以后呢再跟爸妈说一遍。 对， 说的跟哪怕是自己也是之前也没想过，但是是现想的，说的跟真的似的。但是好梦，你看你欠梦成真嘛，好梦就是这样成真的，知道吧？ 当然了，在这个同时呢也别忘了哈、啊，给爸妈说一下，身边一些结婚很早啊，但是两个人磨合不好啊，过得也不咋地的、啊。 这个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啊。 就像你爸妈觉得你嫁了一个特好的人家，嫁了一特好的老公，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其实可能走不到最后，或者是走着走着就会反目成仇。这些父母根本就想不到，他总觉得先走一步，先第一步，他们就踏实了，就是这种心情。 所以呢，还是。让自己哈先成为一个可以让父母放心，你未来的所有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就不会再唠叨你了。 The world is too heavy to pick from my shoulders. Come take the weight of me now. Thousands of answers to one simple question.Of me now. I'm like a kid who just won't let it go. Twisted and turning the colors in rows. I'm so intensified, don't know what it is. This is my Rubik's Cube. picture. Open the sky for me now. The friends round the fire outside in December. Open the sky for me now. I'm like a kid who just 来自 Athlete 这首歌《魔方》啊，运动员乐队，就是运动项目里边也确实也包括有这魔方大赛啊，又动手又动脑，而且我还看见有一个魔方达人，而且岁数不大，而且小孩 几秒钟 是几秒钟双手玩，双手就 很厉害的， 还闭着眼睛玩，简直是飞人。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就是不可能是常人，也不是说。人类能达到的这个手法了，已经，我就一直怀疑这个。你要说不是人吧，这不好听。但是呢，你说不是人类，或者是可能是超人类，这种人就是 超人，天才嘛。 对， 老天一定是在这个地球上给一些人哈一些特殊的才能天赋。 是。 还有呢，同时也给了你一些，你觉得可能慢慢才会体会到的一些不同， 对 吧？包括你现在，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平凡。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 对，有朝一日忽然蒙眼睛双手玩魔方了就。 比如说，如果你不做晚间节目啊，如果不是有这十一年的陪伴， 对， 你能相信自己是一个这么长情的人吗？ 嗯，是这个可能应该是。 你以前前女友们一定不敢相信， 培养了一些东西， 是吧？是吧？ 准备啊！你重这重要吗？你问三次了。 我的意思就是，人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哈、啊、发现自我的。这位叫做无意无所不能，他说真的很久没有听了，我今天再一次听，各位你们注意一下哈，我不禁潸然泪下。 是吗？ 他自己说的。 我们这儿说的挺轻松的话题，你那儿怎么潸然泪下了呢？ 这感觉我特别懂。我今天呢在家里听了一首歌曲，就是陈奕迅，他重新的翻唱了陈百强在1985年的一首《深爱着你》。 那陈百强肯定是会把很多人带。 我本来想把这首歌今天晚上带来，但是因为一些下载的问题呢，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很成功的带到直播间。但是我当时听的那一刻跟他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潸然泪下。 那是。 因为陈奕迅很厉害的一点是他在这首 模仿力嘛。 不，也不仅仅是这样，因为很多人翻唱，他都会把这个编曲啊有时代的风格。 对， 就比如说已经到2018年了，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呀，一些其他东西的元素的加入。 嗯， 但是呢， 陈奕迅特别找到了当年1985年给陈百强做这首歌的编曲的编曲人徐日勤、嗯、 是， 然后呢 再来一次， 对，一模一样的，就是我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陈奕迅在 KTV 里缅怀陈百强。 那行，那直接把当年的那个编曲的分轨拿来再缩一遍，再加上然后演唱那个陈奕迅在里边演唱， 真的是就是那一刻我也是潸然泪下，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当年听卡带，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一首单曲循环那么高级哈，可以不断的不用管它，它就一直在循环放。 对， 那个时候你得一边听着，然后倒回去，对吧？滋啦滋啦倒回去，再滋啦滋啦倒回去，这样倒来倒去呢，这盘磁带就容易坏掉了。 那个当年的那种情趣感又出来了。 对，而且有时候很多朋友他们没有这个，就是生活的支出要买磁带，大家还要互相借着听，知道吗？ 那磁带挺贵的呢。 哎呦，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 8块钱呢。 16，后来是直接就16， 还真是翻倍。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啊， 16块钱。 就是1989年到1992年。 然后记得是16块钱，一般定价都是那种 EMI 和宝丽金这两个唱片公司在这个。在这个各大商店卖的这种磁带卡式磁带都是16块钱，当时。 你想那个时候 为什么？ 我真的没有想过，多年以后，人到中年，还会重新与自己少女时代曾喜欢的一首歌相遇。而如今我已经是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所以那种感觉我很懂。大概你也是好久没有听，又回来了。 可惜心水更清，没半点云彩遮掩遍地的爱，伸手会拾到往日美丽的欢笑声，情话是美景，一生追遍忘形。 第一时段也要接近尾声了，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旅游出行方面。故宫养心殿正式启动修缮，根据现状和保护计划，这次修缮包括遵义门内的养心殿、公子廊、后殿、梅坞等13座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的琉璃门、木罩壁等，修缮建筑面积约为2540平方米。预计2020年6月30号之前，养心殿将重换昔日风采，迎客进殿。届时呢，观众不必再隔窗看殿，而是穿越百年，走进清代皇帝使用时间最长的礼政场所，回顾清末垂帘听政、宣统发布退位诏书的历史瞬间。东城区今年启动雍和宫大街环境整治提升，目前一期已经完工亮相，改造效果您还满意吗？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您可以随手拍下照片上传到微信小程序上，设计师将会做出答复，如果意见合理将被采用，还将作为后续改造工作的参考。市公安局通报，从9月1号开始，四项出入境便民措施开始实施。他们分别是，内地大陆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补发出入境证件，异地办理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出入境证件签发时限缩短到7个工作日，为有紧急办理签证需求且符合条件的外籍申请人提供便利。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五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因为小树这个评论小树长得非常的快哈， 是， 就以至于我觉得红人没有这个事情，我都不再呼喊了， 直接到了一个成年人的身高，1.64米了，现在已经。 是，我发现了，咱们要不就也根据这个时事哈， 你不选红人了， 以后到了1.2米的不要选了 啊， 就这样吧， 又省了一步， 大家就都夜里安心一下了。 对，每次呢，咱们就不要这个环节，就是说先看看前面是不是大家一聊聊到1.2米，聊到120条。如果大家一聊聊到120条，就说明今天很热闹，不用再有一个什么主持公道的人出来了。 对，等我们节目在第一 很热络。 在这个无人搭理的时候呢，大家在那个选一个和我们一起到24点下班的人。 对， 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嘛，人家就要当红人嘛， 红人备选， 我一定要在9月5号当红人嘛， 好 啊，让我当嘛。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明示我，好吧。除此之外呢，我们大家都轻轻松松的哈，困了的朋友呢就早一点睡，没有困的朋友呢来听下面叶谦带来的冷笑话。 冷笑话还是拿这个小动物，小动物啊，这一周不打算让韩美出来，好不好？哎，我们都说小动物的事，说屎壳郎王国啊，王子犯法，论罪 当斩啊！ 这个举国震惊啊，众使个浪纷纷表示啊，这个王子犯法，与数十个浪同罪啊，所以这个国王也没办法啊，国王这个爱子心切呀，但是迫于这个舆论压力，确实没办法，怎么办呢？只好来请国师来啊，请教国师啊，国师快过来帮我想想这个办法啊。次日，国王呢，让一个平翘舌音不分的人宣布啊， 十个浪王子处以死刑。 一声行刑之后，十个浪王子被推进了屎堆中。 判处十个浪王子死刑啊，这个好啊，好博士，好博士，该你了， 请你走开。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走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余生尚长何必慌张。这个世界总是显得格外着急，大家都着急结婚，着急发财，着急晋升，着急小孩快快成长，我们总怕来不及，却忘了抬头望望沿途的风景，来思考我们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有一个同事，即将过他的30岁生日，为了排解这种适龄年龄却还单身的忧虑，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相亲一次。有一次晚上约出来喝酒，他惆怅地说，怕自己一辈子遇不到喜欢的人，想干脆找个人凑合嫁了，否则就要孤独终老了。我笑了，时光尚好，怕什么孤独终老？我们身边迟迟没遇到爱情的人怎么会少？就像我的舍友86年的姑娘，偶尔也会焦虑如何去遇到那个对的人，但却从不因此乱了阵脚。毕竟他几十万的年薪，闲暇时间忙着工作提升，每年挑个地方度假，可以和初识的陌生人用英文天南地北。他有钱有闲，一个人也过得很好，怕什么孤独终老？他常挂在嘴边上的是，前面的时间都被我花在赚钱上了，上天赐予你某些东西，必须要剥夺某些东西，哪有可能什么便宜都被你占了？如果暂时不能如意，一定有更好的安排。你要做的，只能是活好当下，做好自己。想要的一切，或快或慢，或早或迟，还是会出现的。今年他结婚了，婚纱照上，在一片芳草馥郁的草地，他拥着爱人，笑靥如花。有句话说得好，姑娘，你那么努力，不是为了嫁给世俗传说的如意郎君，你那么优秀，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不欠别人一段恋爱，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你要做的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好的状态，在转角遇见爱的时候，自信地对那个人说，你好，不辜负自己，莫错过流光，去做你想做的事儿，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余生很长，何必慌张。前年遇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是个医学生，一路进修，当时见到他的时候刚博士毕业。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感叹，说聚会时很自卑，因为在他为了实现救死扶伤的梦想奋力学习的这些年里，所有人看起来都已经早已跑到他前面去了，他们看起来张扬蓬勃，春风得意，是天之骄子，说起话来眉眼里尽是笑意，倒是他更像是白发出生的愣头青。我笑他余生尚长，谈成败太早了。的确如此，上岗2年后，因为医术精湛，他事业顺风顺水。毕竟对于人生这场耐力赛，跑得快比不得跑得远的，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我高中语文老师有一次和我们谈起他的一个同学，为了创业的梦想，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当年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下海创业。有几年里，私底下聚会，他总会显得很尴尬。毕竟大家都已经有安身立命的职业，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他还是一个前途渺茫、疲于奔命的中年人。但他谈起他的梦想，双眼是发光的，不谈收益，只是坚持这件事儿，就让他感觉很幸福。人一旦遇见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物，就是能爆发出无限能量。听说现在他已经是个很有名的企业家了。人生的成功，从来不能用世俗的金钱权势来定义，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就是一种成功。而如果你能按你想要的方式过日子，生活也不会亏待你。那些寂寞的时光不会白白忍受，你的快乐终将反馈给你更多的惊喜。余生尚长，不如意只是暂时，何必慌张？来日方长，怕什么来不及？还记得当初那个一度成为热议的最强大脑的水哥吗？这个不折不扣的清华学霸，被外界笑称更会生活，绘画及书法，设计及创意均属一流，会弹古琴，会写琴谱，善打篮球，清华 MVP 级的，会搞机械，做个机器人也是手到擒来，喜欢大自然，在家中自制生态系统，打造一套海底世界，带娃也很佛系，他经常带女儿全世界旅游，对于考试竟然让孩子不要考第一名，因为第一名没朋友。看过一段他和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他，你的眼睛受过伤，视力只有零点几，现在有没有好转？他回答，没有，所以我看书很慢很费劲，看时间长了会非常难受。记者追问，会因此焦虑或减少用眼吗？他回答，不焦虑，人体所有器官不管用不用，最后都得坏，趁还没有完全坏先用着，坏了再说。再说技术进步这么快，说不定哪天医学就解决了，着什么急啊？这段话常让我忍俊不禁。在电影《阿甘正传》里有句台词，人这一生总会花很多时间在无聊的事情上，何须在别人的成功面前唉声叹气？比什么别人的攀龙附凤、飞黄腾达，你快乐才是生活的第一要义。努力做那个最好的自己，其他的一切交给命运。你只需要静心去感受你的时光，去看庭院里刚绽放的花，去听雨夜屋檐滴落的雨声，去观望周末马路上来往的行人，去养一条可爱的狗，去大胆地爱一个人，去平安喜乐地过一生。纵然这人世间让你走了不少弯路，看错了不少人，承受了太多悲伤，但抬眼望去，你还有你的骄傲，你的梦想和各种难以名状的小确幸。相反，如果你越是焦虑，我们越是要去接纳，接受暂时的挫败，接纳偶尔的失意，接受世事的无常，接受自己的孤独，接受不定期光顾的无力感，包括接纳那个暂时不够优秀的自己。就像我那个学医十年的朋友，在别人的成功面前，要学着沉住气，不慌不忙地赶自己的路。天黑开盏灯，落雨带把伞，难过归难过，但也不作死。成长之路或许艰辛，但努力过后便不谈遗憾。一直都随着人海走动的你，终有一天会遇见一个人，他会逆着人流 和你相逢。一直不放弃努力的你，终有一天回头观望来路，坦然自信，满脸笑容。愿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人，遇到挫折不慌不忙，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眉眼尽是笑意，笑里全是坦荡。余生很长，何必慌张，做最好的自己，邂逅最美的时光。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静下心来学习就是最好的选择。余生很长，不必慌张，每一件事情都踏踏实实的去做，走在你自己的人生节奏里，不慌不乱，该勇敢的时候勇敢，该安静的时候安静。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 其实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也非常适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妈妈 觉得他30岁了还没有找另一半啊，很着急，希望他去相亲赶快找对象的那位女生。 对，就是那个。 对，余生这么长呢，干嘛要慌张呢，对不对？ 差点选他当红人，其实他已经红过了。 而且今天晚上虽然没有红人这个跳跃出来啊，但是呢小树已经长到2.18米了。 嗯， 你就想这个问题得到了多么强烈的共鸣哈、啊、看来大龄啊男女啊在这个夜里还是很多晚睡的啊。 这个得怎么说呢，得因人而异啊。 我曾经说过，我说你没试过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他不适合你，你应该踏出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去试一试你们都没尝试过的东西。但是我曾经说过这话是会害人的，确实是会害到一些人，不是说全害啊，但是很大一部分人会被这句话害到。我不全赞同这句话，是因为这句话只适合于那些还是适应力很强的，还在那个在争取一些新的那种领域的，就是有这种性格的朋友，这个话还是可以劝说他，还是适应他。但是呢本身就已经很 叶大哥，你把话说明白，你到底让人家试什么去了、 是什么？ 就是去相亲、搞对象、交友，是这意思吗？ 先避开这个敏感话题， 啊、 先避开 你 不喜欢听的。 你到底要说什么啊？ 就是说啊， 我怎么就不喜欢听了啊？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在喝着茶啊，钓着鱼，他很休闲。你劝他，你说你去该，你为什么不去？你这么大把的时间，这么大好的青春，你为什么不去那个去造一个那个 蹦迪去？ 哎，造一个船业公司，你去请人嘛？他说为什么呀？他说你请人，你给打鱼嘛，打鱼，然后你就做一船业公司嘛，然后你就可以坦坦的啊，几十年以后 做大做强， 每天每个月都是几百万的，小说几百万书，然后你每个月做大做强，然后你就可以坦坦的啊，你就可以到时候晚年的时候，你看着儿孙满堂，你抽着烟，喝着茶，钓着鱼。然后那个人说啊，你是不是有病，你现在已经喝着茶，抽着烟，钓着鱼了，你为什么让我转这么一大圈，几十年以后才让我等着这种生活啊？那个人说我是我是 每个人都是选择后的一生哈。在你眼中你觉得那是特别辉煌的，然后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人生，但是在他的眼中那一切对他而言不重要、啊，就像有人追求名利啊，追求金钱，但有的人觉得小富即安嘛， 对 不对？ 所以已经喝茶钓鱼的人，你不能拿我刚才说的那话劝他，对吗？你没试过的为什么不去试？ 所以就像有的人追求者大把大把啊，你让我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我就不喜欢结婚，怎么样？啊，我就不喜欢搞对象，怎么样？ 这个是， 是吧？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Another story。 这是比较小的类型哈。 Yes, another story。 但是不乏啊，很多啊，对不对？ 对。 好吧，这个时段我们先到这里啊。第30段呢，继续陪伴大家，在周三的晚上，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今天晚上虽然没有一个引领外场的红人， 但是异军突起的2.24米、 哎、这怎么今天晚上你的这张照片 没有红人一样红， 怎么这个花轮照啊，这个普通的照片啊，怎么会这样呢？明天晚上我还不找啊。第30段见。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是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总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9月5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一华。2米24的高度，第30段开始，今天真是一个骄人的成绩。 对啊，这个 就是今天单人照，我工作男左叶谦。 什么创造的 业绩？嗯， 我刚才突然想啊，就是我脑海中在想11年前啊、我们也是用这样的开场白和大家互动哈、啊，但是11年前我们还不是在这个时间啊。 对， 我们当初与大家见面的第一次见面是2007年7月16号晚上的11:30， 还得半个小时。 直到2009年啊，我们节目才整齐划一的到了晚上的10点到12点钟。 那时候也是年轻啊，就是 对 两个人啊，就是特别有精神头的，在你说咱相约在11:30吧。咱 怎么想的呢？ 咱11:30台里见啊，那种感觉。 就跟现在有很多人说，特别佩服年轻人能玩这个通宵啊，或者说 是啊， 大鱼大肉 经常就是啊，你要12:30咱们在鬼街的哪儿见？ 对 啊，对对是，就比如说10:30咱们在那 Mix 的门口什么，或者是但是这种生活我是一直过来的，我不知道你啊，你可能是你台里的这种惯性， 我基本上没有，我还是比较 你还是白天直播那时候， 就是不光是我没做晚间节目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夜生活 啊。我那时候被逼的嘛，因为我本身就是夜生活驻场的乐手。 对对对， 后来我还是，就比如说我一点不感觉到那个别扭，就是说咱11:30约在哪个地方去、因为11:12正好是我在进入录音棚最后收尾阶段嘛。啊，那是11:30，好好好，咱们在那棚里再去修一下音什么的，就是啊，咱们12点在棚里见啊，然后咱今儿拉个碗拉到2点钟，然后咱吃夜宵，这个是我之前经常的生活，所以我就很奇怪你啊，你就是那时候就啊，相约11:30咱们在台里见啊。 就觉得人家都是那种声色哈，大家很 happy 的那种场所，然后我们却走进了一个小空间里。 对， 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的那种年少里的对于梦想哈、啊，对于自己广播追求的那些坚定的信念来自于哪里？但是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夜一夜的走到了11年之久。 对呀、啊， 而且明年还有这档节目。 哎，看来我们是属于夜晚的啊，起码这个小半辈子大给夜晚了。 哎呀，灰灰不歌2017:11啊，他说。 这怎么了就叹上气了、 哎、他真叹了 啊！从2013年到现在、哎、你俩的声音还是那么熟悉啊，即使身在他乡。 哎，这是听了我们5年的朋友哈， 对， 他对于这档节目呢发展了5年之长啊，都表示出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哎，我自己也在想哈、哎呀，到底是哪一天他会成为我们彻底的再见呢？ 你干不动的时候呗。 他到底在哪里？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电不会信，告诉我爱在哪里，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 说我还在这里， 告诉我爱在哪里， 找过东找过西， 爱在哪里， 仍然无声无息， 爱在哪里， 哦，我好想念 他，能回 快点回来，因为 爱在哪里。 在哪里？ 里，他到底在哪里？终于知道我给的太少，我的宝贝在哪里？哦，好可惜，像是场梦而已。醒来以后发现他却走了，不会天不会心，告诉我爱在哪里，到我高到过地，爱在哪里，一直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在这里，告诉我爱在哪里，到我都到过西，爱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爱在哪里，哦，我好想念他，能回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找过高找过低，爱在哪里，不停寻寻觅觅，爱在哪里，如果看到他，说我还在这里，爱在哪里，仍然无声无息，爱在哪里，哦，我好想念他，能回快点回来，因为爱在哪里。 孤单的眼泪，来自 Deck。 哎，我就感觉是一首很深刻的歌曲。 嗯，孤单的眼泪。 哎，我听着听着，我这愁云呢。 哎，你 一块一块的在我眼前飘过。 你记得有一个译制片叫做《孤星泪》吗？ 好像有印象哎。 这个可以直接翻译成《孤星泪》，来自 Deck。 哎，总觉得不是很愉快了。 对，但是听着它意味深长，听着它很悠远。 对，它是一种人必须要独自面对自己可能试图逃避的一些东西啊、但它始终都在你的心底。就像我们常常会说水星逆行会把一些你不敢面对的东西，过去的陈年的问题哈，又突然间带到你现在的生活当中。刚刚那首歌就是有一种我可能不愿意翻抽屉里那一张以前某某写给我的纸条，对吧、我一直没有把它撕掉。 嗯， 但它其实一直在那里放着啊、可能这一次呢我就拿出来看着看着什么玩意儿就死了。 嗨， 类似于这种啊。 你搁它那么久干什么？ 不，但是你知道有 沉淀酝酿，等到有朝一日好撕了它。 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我们都当时那一刻觉得好重要，然后留下来留下来，包括一些发票啊，一些其他的东西，对吧？你买电器的时候你一定要留，对吗？ 嗯。 可是几年之后，包括十几年之后，这电器都开始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对吧？你都快要更新新的了，那你说这个发票还有用吗？ 那是、 完全没有用了吧？ 因为你 当然要撕掉了。 你那电器没在它的保修期内，或是怎么怎么着，然后甚至包括以旧换新那个日子都过了。 对， 你留着它没有任何意义。 对，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个，包括我们在心理上也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哈、就是你还苦苦的纠结和或者说珍藏着一些过往的他对你的信誓旦旦啊，或者说你觉得在感情当中两个人美好的那些，觉得好像他不会变的东西， 就是 实际上 十几岁的情书还留着嘛，就是很简单一句话，还留着那些东西嘛。 哎，我跟你讲，我年轻一点是干了一件，我现在想想哈、我也确实是很天蝎的一件事情。 嗯，给烧了。 对，烧是肯定烧掉了啊。不过当时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大家都写信嘛，啊，你给我写，我给你写，然后等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些信不就合在一起了吗？你记不记得？ 哦， 就是你和你的女朋友在一起， 变成一根大皮筋拴在一起。 对对对，就比如说这些信全都在你的这个家里了，然后而后呢分开了，那个人又走了、然后所有的信都在你家里了，对吗？ 对。 然后现在就等于你的信和他的信都在你手里。 嗯， 那你准备是留你的信，还是留他写给你的信呢？是留你写给他的信，还是留他给写给你的信？ 留。 还是都烧了， 都留着呗。 那不行， 你干嘛都是你干嘛？ 当时分手，那肯定情绪上波动， 啊、情绪上波动 得干点烧点这个烧点那个的事情。 那我估计你会烧他。 我问你，我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我是都留着呀。 就如果只能烧一个，不能留两个，只能留一个，你会 留 谁？ 他写给我的吧。 你看， 对，怎么着？ 哎，我没有。 全烧了。 我没有，我把他写给我的都烧了、我留的是我写给他的。 不，我写给他的那个，因为在脑子里应该多少有备份，所以你不用烧。 我不是这么想， 烧不掉的。 我当时想的是我的字写的比他好看、 啊， 我留着还是我自己当时的硬笔书法。 原来你是教了一书法家的。 没有没有，不， 你们俩在硬笔书法上认识的。 哎，但是你不觉得当年写情书的时候，大家都肯定会很认真的，对吧？规规矩矩的。现在很多朋友都没法写情书，因为字确实是没有这个美感。 打情书啊？ 对，就是打情书了。不像我们那时候，真是拿信纸、然后就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写。 嗯、 我当时真的就是。 要不古时候有代笔先生呢？就算是你会写字，你更别说你不会写字了。会写字的一手狗爬，他也到官府里也交不上这帖子，呈不上这帖子去啊，没脸呈这帖子，他还得到街面上去找那个会书写的先生，您帮我代笔来这么一卷，然后把这卷子。 你想那个时候还没有涂改液啊，也没有什么，就是完全是一气呵成，争取就是不要有错别字啊，也不要有这个涂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自己这个小字儿哈。挺漂亮的哈， 嗯， 至于他人都不在了，我留着他写给我的东西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是随风飘散，都是台词， 多狠！ 大戏已散，台词就不存在了。 你这你留着呀，你留着，你等他有下一个女朋友的时候，你再都寄给下一个女朋友。 哎，我跟你讲，很多人觉得天蝎 传承不能断。 很多人觉得天蝎是非常有报复心的，但我往往在这点上。

来自 Sam Smith，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Nirvana， 涅槃，哎 ，Nirvana， 涅槃，涅槃重生啊，正得涅槃乐，这个涅槃啊，就是这里边说的涅槃。 嗯，啊，我们都会遇到人生的一些啊，希望自己能够涅槃重生哈， 对， 在低谷中一下子迸发，然后突然之间有了一个人生的定力吧，因为我知道。不管是失恋或者是职场遇到一些重创，人是在经过打击之后呢，是要一段时间是真的是很无力感的， 是啊， 没有什么，就包括回想起那些年轻时失恋的状态和你现在如果说感情遇到一些波折，你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你想让自己有一种大病初愈又生龙活虎的感觉，你就需要用心智用心态然后用时间配合，这是唯一的良药。 嗯，还是那句话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命运有它的脚本，我们可能只是按照出场顺序啊去遇到那些和我们演对手戏的人。 对， 有的人可能戏份比较多，有的人戏份比较少啊，有的人台词多，有的人台词少，有的人戏多，有的人戏少，对吧？但是在过程当中 话多 啊，对啊， 话少， 那不就台词吗？ 对， 这个过程里呢，其实无形之中都是帮你在成长，对吧？嗯，有一句话说，在相爱里，我们看到了，就是在相同之处我们看到爱，在不同之处我们看到成长， 对， 对吧？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肯定碰撞的时候，会是日常的很多经常的一些细节里体现出来。对吧？就再爱的人也会有一些碰撞。 在一起一开始，其实碰撞更多一些。很久以后，老夫老妻，你看那些白头发的爷爷奶奶们，他们这个就 更好玩。 对，就他们的碰撞是咱们想象不到的。 对，而且我经常看到一些小视频里，就是那个爷爷奶奶他们已经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更像回到小时候一样哈， 对， 就是男生欺负女生，女生欺负男生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很本能的还击，对吗？ 是， 就没有说像中年的时候，我们好歹还说好男不和女斗啊， 然后 或怎么样， 反倒孩子们正是成熟期，正是成年人，像一个真正的那个老师把他们俩拉开一样。 很好玩哈， 对， 23:29了，今天晚上虽然没有红人，但是我们的听友们哈，周三了，状态真的是很厉害，已经到了 2.76米， 哇，这小树长的啊！好吧，我们转个身，看看第四时段之后，它会不会窜到3米呢？一会儿见吧。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北风渐起，并且逐渐加大到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早晨前后天空云量较多，北部可能下点阵雨。明天白天将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8级。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风防火。明天夜间风力逐渐减弱。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部有阵雨，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51，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周三晚上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坚挺时段，工作男左叶谦，还有韩立大主播都在这里。 大什么？ 的领主播。 哎，怎么突然间今天给我来这么个称呼了？ 韩立女主播。 你说以前叫十佳，现在叫北京好声音啊。23:33:1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5号周三晚上最后26分钟的男左女右。看到了这位老听友，哎，你是佩奇啊？ 哎、啊， 他说丽，晚上好啊。 我不是，是佩奇，我也不是刘佩奇。 丽，晚上好。我还记得，那是2000几年的时候了。互联网还没这么发达， 嗯， 还在用手机。 2003年、2002年的时候， 自带的收音机收听男左女右呢。 好，那5年之前都这样。 夜晚来临的时候，听着在第20段的暖文章，就会感到很温暖。哎，我记得那个时候第30段叶谦还进行英文教学来着。 哎，那你不对了，不对，这个你都已经，那肯定都已经是2009年了，2009年、2010年了，那时候怎么可能就是没有智能手机呢？那时候。 有的人就没有换， 还没有互联网，不可能。那时候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发达，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正在讨论3G 年代是一定要到来的啊！就我记得啊，那个时候还在讨论3G 会不会到来，3G 一定会到来。 他有可能还2008年、2009年听呢，也有可能了、 嗯。对，差不多是那个时代，反正相对来说啊，已经很发达了。没有说还用短信那么那时候是短信还是狂交流着，但是已经可以有其他的媒介媒体可以交流了。 哎呀，这位男士哈，在这个晚上呢，不要对这个细节这么计较了哈。 我其实开始纠结了哈。 对，你今天晚上你干了好几件纠结的事儿哈。 好几件纠的事儿。 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大伞终于是退出去了啊。 我说怎么那么亮堂？ 对，然后所以叶谦今天晚上的活动范围就大了很多。嗯，刚刚呢他非得蹲在地上啊、嗯、找他那个以前遗落的一些唱片。 哎，那挺好听的。 哎呦，我发现这个男子组的人啊、哦、有时候上起这个轴劲儿啊真是拦不住哈、啊、 好听着呢，那几张 忍不住递给他一个麻布让他擦地去了、啊、 哎，然后我给掏出什么来了，我掏出 各种， 掏出他的笔，掏出他口红， 没有我掏啊， 掏出他那个， 我们直播间里很认真很干净的啊。 哎，还有什么，还有 就是 CD 皮儿比较多嘛。 对对对对，没有，这我跟你们开玩笑呢，哪有那么多东西。 一直以为这是永远，而我无法 法想象你会离开。在我的右手边，一起看无聊搞笑片，约好去看地中海的蓝海。我已习惯我们在一起像偶分，分享生活里的一切，我知道你每个笑有不同的意义。 方大同唱完每天每天之后，我们带来了这首其实大家也很喜欢的歌者哈 Sade 对 Lovers Rock。 对，以前我们老说一个人的声音好听会有这种金属的质感啊，我觉得 Sade 就真的这样的， 对， 就是颗粒感金属感全部都有， 这要不然他是独树一帜的一些歌手，他就是有这种魅力，他嗓音魅力啊，也有的是他的那个舞台魅力啊，大家也都知道，还有的是他的这个绯闻魅力，那就、大家就最好别知道了啊。 这个属于就是现在哈，大家都已经不是像曾经那种只看脸了， 对对对， 都开始，无论你是歌者，你是演员，都要用作品说话， 没错。 你如果靠一些其他的一些故弄玄虚的东西，只能瞬间博取一些眼球，玩一些流量。 你再大的腕儿，你不是干这个的。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超级影星，但是我开了一个麻辣火锅，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因为你不是干这个的。你没有人家那个真正的开麻辣火锅的那个 责任，专业的懂的人吗？ 那人家有的是比你更懂的，因为人家比你聘请的那个人要。 现在很多就是开，就是如果说自己跨界做这个的话，他应该是有兴趣，但是他一定会聘请专业人士，然后自己呢作为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招牌吧，就别人会相信他所喜欢的东西。 他聘请来的要么就是巨高薪，要么呢就是。合作伙伴了，基本上就是过来拿鼓，咱俩一起干，要不然那个大厨。 这个点儿不要说火锅，对吧？说火锅你也说点金针菇， 哎呦， 香菇，青笋， 嗯， 啊，还有豆尖儿啊，嗯、就全是素的冻豆腐，还有什么豆皮儿啊？ 素， 不要提它任何，全是玩素的， 素牛肉， 好吧？ 素羊排，哎呀，素三文鱼，哎呀，好吃啊！ 老嘉宾还是不行啊，没有控制住。幸好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有很多朋友都进入梦乡了。黑色小白喵刚下班，好辛苦啊。 是因为伤了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说？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抬头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逃却又在靠打我，说散你笑很久，抬头看都不想 driving down the bay at night, waiting for the evening tide, sailing with you by my side, sailing till the sun was bright, flashes of my lifetime, every time I'm in this place, you're just a blaze away.Of you comes like a wave, takes me back to lazy days, endless talks about a plan, synchronizing silences, still don't get the drift, our love can make us care, why did we hesitate? 这是叶千金的晚上带来的最后一首歌。 嗯，这首歌其实很容易就听出来叫 I love you，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这真的是世界上最能够抚慰人心的一句话哈。当然是要你爱的人说出我爱你三个字的时候，他真的会把一天的所有的不愉快哈，所有的别人带给你的烦恼，轻易之间都因为这三个字而融化掉了。 是， 哎呀，活着总会有好事情发生，总会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所以这一天的不愉快没什么关系， 这是 新的一天就要来喽。 对，是这世上起码现在应该不止十个人可以真的对你说我爱你，对吧？自己仔细想想，能数出十个人来， 说说你的家人， 对对，能数出十个来的。 嗯，但是作为我们非常含蓄的民族哈，大家其实真的 你和妈妈之间也不会经常说妈妈我爱你，对吧？ 嗯，对， 对，我们都是在一些重要场合，可能节日里哈，啊，才会这么表达。 那小时候倒是经常说，比如说我闺女啊，就经常这么说嘛。然后 现在的教育里给孩子多了很多这样的一种哈，啊，就直截了当的表达了。 嗯，对，咱们小时候不行。 那 咱小时候 搞对象都不能那么直白呢。 对， 好了，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十点我们再见吧。 对， 晚安。 晚安。 是有